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而且呢在我今天身边坐着的还有一位大美女，我们今天的嘉宾思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嗯，我们的982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这个982魔力工厂啊，就是我们右下角左下角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对这个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啊，这个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青年广播的公众账号，也可以点击一下下面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直接看到广播电台的内部的直播。 哎，大美女，你不是你说我是大美女的吗？ 我就想提那一嘴就过去了。 继续。 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啊，就是换那个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旁边坐这大美女。 哎，对，没错。 开心吗？ 我脸都红了。 高兴吗？ 可高兴了。 满足吗？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大美女长什么样，就可以来视频直播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对啊，这个今天的982活力榜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玩的盘点吧。这个因为最近我们俩在日常生活中看抖音看的比较多。 什么鬼？怎么突然间出现抖音了？ 啊，就是来跟大家 抖音主题是吗？ 嗯，对，差不类似吧。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歌呢，是我们2017年啊，这个整个年度里边可以说这个排行比较前几名的这些热门歌曲 的歌。对，不知道大家现在到了这个岁末，你们的考试复习的怎么样了呀？ 哎，你真的是啊， 年终总结写的怎么样了呀？ 哎， 年终奖还有没有啊？是不是？ 明年还能不能这个？ 明天还有没有工作呀啥的？ 今天晚上饭吃不吃了呀？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还是希望大家在2017年的最后能有一个好心情来迎接2018年。 哎，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2017年比较热门、比较火的几首歌来给大家听一听。 嗯 嗯，首先来看一下我们 今天 的 榜单，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2017年热歌大盘点，第五名 TT Johnny J 想把你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想把你留在这里，我想把你留在这里，我想把你留在这里。如果真的会有一条直的路，如果可以一直带着伤人似的哭，如果英雄真的不问出处，真心不怕辜负，誓言不怕没人吃了目，如果时间追你可以真的跑得掉，如果失去不会让你脸上少了笑，如果没有得到尊重不会让你开口吵着要，如果丢了自己还能找得到，

啊，真的吗？ 好像是有这么个。 那我今天决定下班以后赶紧去看一下。 对，据说因为之前也就是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十二月份的几部比较好看的电影嘛。 嗯嗯。 芳华在刚刚上映之后的，就是第一天里面，它的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八分以上的高分。 嗯，是很高，而且好多我周围的人看完了以后都说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想一想可能。父母也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代可能会经历过那种年代， 对， 然后就感触很深的，还是 对，尤其是那种纯真的爱情嘛，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向往和回忆吧，对吧？ 对， 啊，这首歌曲呢，想要把你留在这里，也是电影《芳华》的一首推广曲啊，由这个TT 跟 JJ，TT 跟林俊杰是吗 ？TT 跟林俊杰可还行，由 TCT 跟 Johnny J 啊，作词作曲并演唱，整首歌的hook呢很抓耳。旋律也很简单 ，flow 也很简单，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特别简单的情绪啊，就跟整个的电影所想表达它的主题主线特别异常清晰一样。 对， 啊， 没错。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TT 和张钧甯为芳华唱了一首推广曲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嗯， 因为芳华他讲的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爱情故事。 嗯， 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的那个最后的配乐应该是《绒花》，是由韩红来重新演绎的一版，怎么就突然间想把这个嘻哈跟这个芳华结合到一起呢？我觉得冯导这回脑洞还是挺开的。 对，没错啊，其实嘻哈嘛，这个2017年是吧？ 嘻哈也不是什么新物件了， 对 吧？ 它不是一个什么新物件，但是在2017年呢，这整个的中国嘻哈又火了起来，中国有嘻哈嘛，对吧？ 对 啊，这《易经》那个节目，就是火之后，整个的嘻哈就像当时的民谣啊，还有其他一些音乐形式一样，一下子就火爆了起来。 嗯， 就是也给大家在2017年增多了很多，不少好听的歌曲。你比如说那个盖跟祖海之前演唱的那首《好运来》， 是吧？ 啊， 对， 然后还有这个盖自己的那首《火锅底料》，对吧？ 没错， 就还有很多很多，之前大家。对于嘻哈的那种误解或者是不一样的理解，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尝试跟想法吧。 对，没错，其实这首歌应该不算是今年最火的一首嘻哈的歌哈，但是为什么要今天把这首歌放出来呢？一个是因为它跟最近很火的电影《芳华》有关系，还有一个是因为它其实可以是代表2017年嘻哈火起来的这个现象。 嗯， 而且现在很多的电影也开始跟一些嘻哈歌手合作。 哎，没错。 不知道他们在明年后年还能不能继续这么火呀？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嘻哈精神发扬下去。 嗯，没错，其实这个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啊，不管是民谣也好，嘻哈也好，还是摇滚啊，各种各样的 rap 啊，这个 blues 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其实他们都没有一个太大的活跃期，或者是太大的低谷期，一直都在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融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对。那说完了这首《想把你留在这里》呢，就到了这个是吧？大佐最喜欢的一首歌了，也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可能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大家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它 是 谁唱的， 肯定看过类似的视频以及听过它中间那种比较有趣的中文翻译。 没错，那我们就先来一起听这首《巴拿马》。 Zile eu alerg, iar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să-ți dau un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gang, iar sunt inutile tine, numai tu știi, gheață îmi dai aripile, b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inima face bom-bom, numai pentru tine, numai pentru tine. Mai zboară-n Panama, ah, tine. Sunt întors pe dos, de asta ca să ajung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jos, j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 î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是嘞是嘞，也是西嘞西嘞， 是嘞西嘞西嘞， 说什么嘞啊？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个巴拿马啊，这个中文翻译叫做巴拿马， 英文名也叫巴拿马， 也叫巴拿马啊，一首嗨到不行的舞曲，也应该算是舞曲吧？ 对对，是一首舞曲。然后它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一位流行歌手，叫做 Mantle， 不知道罗马尼亚的翻译是不是这么发音 ？Mantle。 Mantle，Mantle，Mantle。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说说这首歌吧啊。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应该是距离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嗯。 但是为什么在2017年它才会就是火到大街小巷那种程度？每天晚上家楼下烧烤摊都放这歌，然后你会走在大街上，没事就看着两个这个年轻人在街上跳这个。对吧 ？CDC 对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唱。 没错， 这个歌手呢也是表示在就是我为什么在2013年出了这首歌之后，在2017年 在中国突然间火了？ 难道是我穿越了？ 对呀、啊，为什么呢？ 还是大家穿越了？ 对，其实是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个随着音乐扭动的软件突然就火起来了。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其实就特别巧，是我在今天写稿子的时候。突然间有人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所以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海底抖音版的巴拿马。 嗯， 继续来看。是不是很拼？ 这怪不容易的，我的天哪！ 没有很拼，因为你知道，在海底，你的所有的动作非常的缓慢， 累累啊、 然后他们还要跟上节奏，可以说能看出来这首歌到底在大家心中有多受欢迎了吧？ 很强，很强，很强！整首歌曲啊，这个叫做《巴拿马》的这首歌呢，整首歌曲的它的曲风就非常的活跃，而且异常洗脑， 非常洗脑。就算你自己不会唱，你的内心也会是在那跟着， 对，也会一直在跟着唱。 西利西利 大哥，你家乡有400斤鸭来送到巴拿马。 送到巴拿马，淅沥淅沥，石啦石啦。 对，你会发现， 你说， 你先。 没有，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一朋友圈，有一个朋友问我，那个发一朋友圈说，那个里吉里吉那个歌是什么名字？ 里吉里吉这个歌啊，那可有来头了啊！ 可好 还行，里吉里吉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这几首热歌大盘点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

走一回。 一首来自于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啊，也是这个2017年比较火热的一首歌曲、啊，先说一下这首歌啊，这个由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身为华语乐坛的唱作代表呢，其实金志文啊，这个包揽了歌曲的作曲啊、编曲啊、制作呀，整张 EP 的全部的歌词与音乐人王耀光合作啊，保证了。 这么惨啊，找不到别人，全都自己包揽， 全头一下自己，要不然人家这歌为啥能这么火呢？ 对，是一个非常全能的才， 对，都是亲力亲为做出来的，这样自己才能放心嘛， 对 吧？对， 很用心， 也是保证了这个风格色彩的统一和更具体这个概念化的感觉啊。 对，没错。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其实在他的 EP 当中还献上了他和徐佳莹两个人一起的合唱版，还有在这个 live 演出当中的 MV 让人充满期待。其实这首歌我感觉第一次听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嘚瑟，你不觉得吗？ 就走在路上听这首歌容易挨打是吧？ 对，然后就是你听着听着就感觉特别想抖腿的感觉，是吧？ 抖腿神曲、 对，也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但是它就这么一直火下来了，而且现在还在火、 对，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个乐坛好像跟之前不是特别像了，因为之前火的都是很多主流歌手。金志文我记得他之前是选秀出来的吧？ 不，他之前呢在好声音之前也是一个特别就是在北京圈内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 歌手 制作人对 啊、然后 就是给那些比较主流的歌手来写词填曲、然后他自己也唱作，就是唱作人类型， 但是没太火。 对，然后在那首就是那个在好声音之后突然之间一下就火爆了两年。 对，火了两年以后突然间又消失了， 又消失了 然后今年又开始突然间火起来了、可以说星路非常的坎坷了。 没错，但是这一首歌《远走高飞》也是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而且这个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同种类的版本啊。你比如说原版啊，《远走高飞》对吧这个网络上出现了搓背版。 对，错位了、 我没事， 刚才大鬼一直在我旁边唱这个， 我没事就爱掀开你的背，不要啊，就是 接着呀，接着唱呀，你这一句词儿容易引起误会。 然后泼上滚烫的热水， 好了， 你要不要搓背？ 不要 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很多的网络流行的版本啊，也是通过这首歌曲来改编的，这也能看出大家对这个歌曲本身的一种热爱吧。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之前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人他们一直是苦于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钱去把自己的歌发出来、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音乐网站的平台能够让他们把自己非常好听的歌发出来。你比如说像金志文的这首歌呀，还有像陈宁那首歌，他也是通过一个电视剧火起来的、 追光者、 对，然后还有那个唱那个我们不一样是谁来着？我忘了他叫什么 打什么来着。 对，但是就是说现在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让音乐人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对， 但不管咱们说这个我们不一样它到底好不好听啊， 好听， 但是它 告诉你啊，现在这种音乐形式呢，整个的潮流形式就是要告诉大家咱们叫雅俗共赏。 对， 我既然能听演唱会啊，也能听这些网络歌曲，也能听这个音乐会交响乐啊， 对， 这些 东西就通通都朝我抛过来呗，来者不拒，你看把我们这个小玩偶都 把小玩偶吓掉了，不爱听了怎么着、 对，没错。那说完了这首《远走高飞》呢，我们就来说我们今天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欧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美美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一经发表以后，全球的歌迷都已经炸掉了。 没错啊，这个也是来自于美美的一首《Look What You Made Me Do》，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Tilted stage, the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keys.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一首来自于 Taylor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也是在二零，不要嘲笑我的英语水平。 没有、啊、我不是，是网友都管这首歌叫咪咪兔。你忘了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说过他这首歌叫咪咪兔，后面出的那首叫预备备，然后两首歌在那个 iTunes 的榜上打起来了，一直争第一第二。没有嘲笑你的英语水平，干嘛呀？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看我的眼神都要哭出来了。 好了好了，不欺负你了。 来说这首歌啊、这个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可以明显的听出来，梅梅接的这首歌呢，就是啊，这个又 大斯特斯 啊，跟这个之前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 小甜甜的感觉 不一样了啊。这个而且这首歌的 MV 出来之后呢，看的粉丝们是纷纷表示，这个梅梅简直是霸气侧漏啊，帅的不行。在这个 MV 里边，梅梅很明确的表达了一点啊，我要跟过去告别了，你们看不到我那种小甜甜的感觉了啊，大家再见。 对，没错，而且有细心的这些歌迷还把梅梅的 MV 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给挖出来。如果大家喜欢梅梅，了解梅梅那些八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 太八卦了。 对呀、啊，比如说有手撕这个侃爷和卡戴珊的部分、然后还有之前梅梅不是报了一个电台 DJ。性侵他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也放到了 MV 里面，就是他向法院诉讼了这个律师，然后诉讼了这个 DJ， 然后要求他赔他$1。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缺钱，但是你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你爆出来。对，所以他的这 MV 当中他是躺在浴缸当中，你会看到他身边放着一个$1，所以说这个 MV 真的很多 细节都是梗、 对，全部都是梗，尤其是了解梅梅的人一定要去再看一下。 嗯，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对，那下面一首歌呢，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今年最火的歌了。因为他应该是从年初一直 火，从年初一直火到了年尾。 对，而且他还带动了一个城市的旅游业发展。 嗯，没错啊、这首来自于赵雷的《成都》，一起来听。

啊，对这个，为什么要把这首歌当做今天榜单的最后一名呢？也是啊，这个2017年啊，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快要结束的时间了啊，我们即将迎来2018年，又有哪些特别好听又即将会成为热门的歌曲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呢？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保持一个围观的态度。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了一共有5首 歌 曲啊，这个赵雷的《成都》啊，金志文的 远 走 高 飞啊，梅梅的那个 咪咪兔， 咪咪兔， 对，就叫咪咪兔。 然后还有巴拿马和方华的推广曲，啊，今天一共5首非常在2017年非常热的歌曲啊，这个 其实可以把2017年年初到现在所有，也不能说所有，大部分火的音乐形式也好，还有歌曲也好，可以稍稍的概括一下了。除了喊麦我们没有招，剩下的差不多。 下期节目的吧，啊。 那个我下周可能会生病，你知道吗？ 这么坚决的吗？ 对呀、啊，最近感冒人很多哦，你知道吗？其实是把从年初到年末这些比较火的音乐形式都给大家放了一遍，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歌去回忆一下2017年你们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啊，有没有做什么让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啊，可以回忆一下这个美好的2017年。 对，通过这个音乐啊来重新回想一下自己2017年做过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听到《成都》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当时去吃这个 串 串。 串 串 听 到这个，听 到成都就想起论论来，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听到成都想起了串串，听到串串想起了论 论， 可还行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啊。这个为您推荐了5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网易云音乐上司小蛮的这个歌单啊去搜索一下啊。 没错。 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Zile zile eu alerg, gal, mile mile, mile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tine, să-ți dau un dar,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ban, gan, iar sunt inutile tine, numai tu știi, gal, să-mi dai aripile, b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Chile, inima face bom, bom, numai pentru tine, numai pentru tine.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șos, ș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he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Let's go.